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61集。 看， 左然的声音传来，依稀带着笑意。 很好。 一场结束，布景师们恰好也完成了对面建筑布景，于是全剧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枪战开拍。左然声音依然冰冷， 全场禁烟，这一场有爆破操作。 一声开始之后，苟富贵、吴翔所饰演的警察小弟接到了狙击失手，行动继续，立即进入建筑抓人的死命令，拔出手枪，带着大约10名警察冲进了建筑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小组也在行动，他们认为眼见横空飞来一发子弹，龙骨肯定打算撤离，行动再不开始便会错失良机。谁知到了二层，他们忽然遭遇伏击，龙骨一方竟是早有准备，等着警察跳进了陷阱，双方发生激烈枪战。而当齐建飞赶到现场时，枪战仍在继续，齐建飞也立即开枪支援小组同伴。在这场中，何修义扮演的齐建飞会身中两枪，因此拍摄中枪画面之前，爆破师为何修义穿上了爆破服，爆破服上有两个血带，连着爆破装置，衣服后面拖着根线，不过并不会被拍到。剧组一般不用无线遥控，因为机器太多，很容易被干扰。至于鞋带，爆破师使用了最常见的道具来制作，安全套。拍摄战争等题材的剧组都会团购安全套，有时一天就用上千只。何修义中枪，表情痛苦，捂住伤口，踉踉跄跄的。停，左然将视频播放速度放慢几百倍。修义表情出现早了，当时还没有中枪，大约早了1/10秒。何修义点点头，好的。他没有说左然吹毛求疵。 还有， 左然叫来了爆破师， 血量不够，效果不好，他警服的颜色深，要比平常用量更多一些。 啊，还不够啊？之前您说不够，已经买了最大号的安全套了。 听见已经买了最大号的几个字，左然明显愣了一下，走到片场角落桌子前边，伸手拿取一个血包，似乎感到十分不可思议。 这个最大号的？ 是啊。 左然又是确认了一遍， 这个就是最大号的？ 哎呀，是啊，您以为能有多大号啊？ 左然沉默不语。最后爆破师强塞了更多的血进去，总算达到了一个比较震撼的效果。左然要求极高，鲜红色的血水当中竟然还混着些黄色的组织液，材料并不仅仅是食用红色素。血包爆炸之后，何修义胸前被炸出一片血花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地面上都会留下湿漉漉的红脚印。一场枪战足足拍了一个上午，几十个扮演警察和黑帮的演员上窜下跳几个小时，累得不行。下午在龙骨基地深处那场重要的戏中，左然再次亲自披挂上阵，他要演的是一枪不中后龙骨长翅凤蝶、龙骨手下人的反应。在新修剧本中，齐建飞狙击尹长东失败了，尹长东眼睁睁看见子弹擦着眉骨经过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千万情绪涌上了心头，自己为什么会遭到狙击，而且龙骨似乎早有预料。子弹落地，龙骨并未惊慌逃窜，而是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眉。答案只有一个，他的卧底身份被发现了。龙骨想要杀他，自己向来谨慎，那么警局内部极有可能有人反水，将自己背叛的消息泄了出去。这样一想， 旗舰飞便非常危险。这次行动对于警方来说很有可能只是一个骗局。尹长东看见满屋子的组织高手已经准备出发参与伏击警察，就在那一刹那，尹长东突然拔枪就射。龙骨从未将利用警方的神枪手干掉叛徒尹长东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，因此组织三号、四号、五号人物做梦也没想到长翅凤蝶会突然向自己开枪。在被击中心脏的一瞬间，他们脸上还是不可思议的表情。尹长东借着狙击不中后的几秒连着干掉组织三号、四号、五号等八人。不过龙骨看见对方没死，立即移动躲在三号身后，同时伸手拔枪，没被击中致死部位。最初震惊过后，龙骨手下纷纷连射子弹，几秒钟后尹昌东被打成了一个筛子，身上上下多了几十个淌着血的黑洞。尹昌东感觉像有一柄大锤砸在胸口，他整个人已被砸碎，接着又被置于一个磨坊，碎块又被碾成粉末，鲜血不断地往外喷。尹长东满身是污垢，液体涌进他的肺部，他开始猛烈地咳嗽，他周围的鲜血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好像一朵一朵鲜红的朱槿花，每一朵都正在花期，又大又艳。龙骨完全没有料到旗舰飞打不中，顷刻之间折损八员大将，毕竟那个旗舰飞从未失手过。赶赴伏击地点的人少了八人，警方压力减轻，旗舰飞虽然身中两三枪，命却没丢，而且还一路跑到四层龙骨所在之处。旗舰飞的一枪不中是龙骨最大的失误。一看见尹长东，旗舰飞全身的血液全部都像是被抽干了。旗舰飞怕看见鲜血，尤其是从友人身上流出来带着温的鲜血，他头一次知道人能有那么多的血，仿佛可以染红天地。夕阳的余晖照射在窗上，倒映着火红血的颜色，玻璃因此显得流光溢彩。其他警察再一次与人展开枪战，又是十分精彩。龙骨垂死挣扎，他跑出了四楼，看见警方叛徒张举，仿佛见到救星，绽开扭曲的笑容。 快快把我藏起来，你蛇王所跑了，他们绝不会往右追的。 然而对面张举却举起枪，一颗被刻着公安编号的子弹正中龙骨的眉心。末了，张举惨笑一声，龙骨，你以为我会放过绑架我的女儿以及逼迫我向刘局下手的人吗？说完这句，张举吞枪自杀。龙骨死了，家人不会再受威胁，张举也终于得以解脱了。而齐建飞则跪在尹长东身边，伸手去按那些弹孔，然而不行，毫无用处，鲜血如喷泉一般的溢出。齐建飞眼瞳中倒映着满满的血色。 尹长东，为什么你对龙骨下手？他肯定会死的。 尹昌东用毫无焦点的目光努力地捕捉了已经12年没有亲眼见过的人，本能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发出了嘶嘶的声响，声音也不再有往日的优雅。 那枪是你打的吗？ 齐建飞点点头。 那 我不相信，除非亲眼见到亲耳听到，我不相信尹昌东他无所不为无恶不作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 尹昌东的目光开始重新放空，注视着远处的夕阳。 那就对了，我没 败死。 他当然很清楚，那个时候开枪杀人肯定会死的，故作无辜或者下跪哀求都有可能得到一条生路。 尹长东， 尹长东的目光当中倒映着最美的夕阳。 劫匪不是有一句古话吗？你我都很喜欢，叫做士为知己者死。 他曾经描述过刑满出狱后的美好图景，只是终究是无法达到了。 尹长东， 所谓兄弟便是生死之交，劫匪到了这时你还肯叫我声大哥吗？ 当然。大 齐建飞脸上全是泪，哥二字没有讲完，尹长东便失去了意识。接着便是原本剧本上尹长东死时那一段，他过去的人生一幕幕的出现，顺序就是时间，好像做梦一样，从头到尾都有齐建飞的影子。尹长东依稀看见兄弟站在一道亮光里，可是有道大门正在阻止着他。尹长东走过去打开了那扇门，尹长东死了。拍摄开始，何修义捂着伤缓慢但却坚定地走进了位于四层的空旷场地。左然建筑出身，选了一个十分有美感的片场，周围全是灰色，只有梁柱为红。左然说，国内许多导演对主色调的运用十分机械，如果主色调是红，镜头内便铺天盖地全都是红，然而其实只需如此点缀几下便能呈现出来。在这里，红色的主色调将由梁柱还有鲜血共同组成，可想而知鲜血将会十分震撼。只一眼，何秀一便看见了左然。左然即使全身是血，发色凌乱，衣服破败，也依然是优雅的。他靠墙坐着，面目平静，一动不动，与方才演连杀八人时的霸气大不相似。也不知怎么了，一看见左然濒死的样子，虽然明知道是假装的，何秀义的眼睛还是瞬间就模糊了。他恨自己的没出息，是只因为入戏带入了齐建飞，还是掺杂着别的情感呢？怎么竟然哭了？要知道从记忆以来，他便只有在母亲最后阶段因疼痛而彻夜辗转呻吟的那阵，因为心疼而流过泪，性子一向十分淡然。何修义不论遇到什么委屈，他都可以做到云淡风轻。这眼前一模糊，让何修义觉得不可思议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同音。